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暴龙哥嘅歌声实在太温暖啦。 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因为担演剧集的关系，已经两年没推出过新作品的暴龙哥录制了这首的剧集主题曲。不过在这套剧里面，他不是暴龙哥，他是暖男爸爸。今个星期新入榜第18位，郑中基 My Only On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绝对不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解答有关性的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磨砺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砺、敏感时刻。 11月6日晚上10点07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Hello， 莫莉， 你好啊，彭晴。 哇，早咗喎、 啊， 今日 系啊， 早咗少少啊， 系因为我急不及待咧，就头先听到 trailer 啦， 系 啦、啊，就有性情中人嘅环节，不过唔系而家，系10点半， 10点半开始系啦，即系逢星期五啦，系啦，冇错、啊，我哋都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咁啊，请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啦，系啦、 啊， 每个礼拜都有唔同嘅朋友一齐上嚟咧，同大家去研究啦，同埋讨论一下咧，即系一啲性嘅话题嘅。 系啊，我点解话急不及待呢？因为今日嘅题目咧系讲男性嘅性功能障碍。系啊，我中意讲男人嘢噶嘛。 哦，系嘛。 我亦都中意听男人嘢，因为我好好奇，好想了解多啲男性啊。 哦， 系啊。 再加上你身为女性，要了解多啲男性都系啱嘅。 系咪啊？ 梗系啦。 系啊，即系了解完佢哋之后，即系 跟住点啊？ 我哋可以玩弄，唔系讲下啫，梗唔系玩弄啦。即系我哋对我哋都好啲啊，系咪先？了解佢哋多啲，因为成日都话一边系火星，一边又唔知地球乜鬼金星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金星同火星啊，系、嗯、啊，但系。 好难开口嘅呢样嘢，真系。 所以我想讲，今日姚医生喺度咧，因为正一十点半姚医生喺度啦，大家真系要打电话上嚟同佢倾偈。 系， 佢一个好健谈嘅医生。 嗯， 系啦，好好嘅。 男性性功能障碍，点咁容易启齿啊？ 系啦，话 自己唔得，系咪啊？ 咁可能有啲，只不过系。又未达标，又好似准备系，咁到底系咪咧？你都可以问姚医生噶。 特朗普都冇话自己唔得啦，未咬到最后系咪先？哇，几紧张刺激啊，系嘛？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而家啱啱就讲到话，呢、這个嘅即系拜登啊，喺宾夕凡尼亚州嗰度咧，系啊反超前啊，即系可能有机会攞到二十席啊吓呢个选举人票。哦、所以你话几紧张？边有男人话自己唔得啊？系咪？ 但系好啦， 佢都话自己啊，应该都得啦，系咪啊？ 系咯，但系紧张还紧张，通常紧张嘅时候，男士又系一个压力。好啦，咁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喂，同我哋两个女仔倾唔系啩？可以唔同我哋倾，你直接揾姚医生倾。 啱啊， 姚医生男性嚟嘅。 啱啊，咁啊，所以我哋十点半已经揾姚医生一齐同我哋一倾下呢一样嘢。咁就十点半去到即系十一点半嘅。咁至于十一点半之后，又有另外一位系啦，男士出场啦吓。 佢就系夜游郑 公 子。 系郑公子咧，哇，真系有好多嘅经历啊。不过咧，好似话上得山多咧， 佢遇苦啦。 是不是遇苦呢定是遇其他嘢呢是啊一阵要留意住啊。咁当然由依家开始有莫莉同埋有彭程嘅敏感时刻啦。 1872388大家都可以而家已经打电话过嚟㗎啦，我哋有个妹妹仔帮我哋接听电话。 有个靓女帮我哋接电话。 今日我哋讲嘅男性性功能障碍啊。 唔怕讲啫，讲嚟听下一语咁话。 等级，名利是否可把你定位置？成败未必分胜负，好丑正邪。 首歌啊，莫莉话佢未听过吓，所以要介绍翻俾阿莫莉听啊。呢、這个女歌手叫做关淑怡啊吓，咁啊1991年嘅时候出嘅呢一只歌《地老天荒》啊吓，作曲嘅咧就系卢冠廷嘅，写词系佢太太啊唐书心啊。 好多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系、我知道噶啦。阿莫莉，好多嘢都冇理由系会发生。九一年嘅时候，你冇理由冇听过呢只歌， 系咪？冇听过咧， 因为太多歌可以听嘛，系咪？ 系啊，即系听黎明。 系咯，嗰阵时系四大天王嘅时候，系咪？你挂住追黎明， 追黎明啊， 咁就冇追到啲女歌手嘅歌，系咪、啊？有好多嘢冇可能都变成有可能嘅吓。咁、但系件好事就冇乜所谓啫。咁唔好嘅事啊，一世啊，好似头先首歌《地老天荒》系咪？永永远远噶咯，其中一样嘢就系咧，有啲系真系冇得改嘅，系啊，因为刻咗喺个心里边，刻咗喺个身体嗰度咧，就一世都永不磨灭啦。除非你走去洗咗佢嘅咧，讲紧系咩咧？讲紧系纹身啊。 所以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我个人实在系好快就会嗰啲三心两意嗰啲人，或者几分钟之后就唔中意，好跳痛、所以我唔敢纹身嘅，因为我会觉得我纹完之后好快就后悔，咁我又 点解我唔纹嗰只图案系咪啊？ 系啦，或者我。我觉得呢个字好型，我纹呢个字，纹、完之后我就觉得突然间几个月后觉得唔型，但我怕痛，纹嘅时候已经痛，拆嘅时候听闻仲痛，跟住我就宁愿唔纹。 咁但系你纹嘅话，即系如果你决定纹身嘅话啦，咁、你都会睇到一样嘢，你系会明白咗个意思系咪啊？ 系， 咁你先去做噶嘛？ 系， 系咪啊？ 系，我会嘅，但系所以，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纹字我觉得太危险啦。首先就係一啲字體，大家都睇到，我哋譬如就算繁體字都有好多唔同嘅公仔，而家又你睇電話都有啲 Q 版公仔啊，嗰啲字體啊，全部都可以唔同嘅。我覺得啲字體都可以突然間你會有一日唔鍾意。咁、如果你問外國嘅字嘅話呢，重大件事。有陣時譬如我話我想問我是女神咁計啦，咁、可能人哋譯咗之後，或者我問完之後，原来喺当地嗰个字唔系呢个字，我译错，咁啊一世啦又， 就变咗我是香蕉咁样，咁都就弊家伙啦， 系啦， 咁原来呢啲哈碌嘢咧，的而且确阿莫莉你讲呢样嘢嘅担心咧，系真系有出现嘅， 系， 因为啱啱咧，原来个网站嚟讲啦，咁我讲话一啲人纹身咧，就纹咗啲外文喺度，咁咧就系啦，本来就谂住纹一个意思，但系出到嚟咧系第二样嘢，经常发生，譬如话即系呢个网站里边咧，佢有讲话。有一个女士啦，系啦，纹咗一个好似阿拉伯字，就喺佢自己个锁骨下边。咁佢以为谂住享受人生、享受生命咁样啦。 好好啊，呢、這个字、 本来好好啊，点知出咗嚟咧系第二个意思嚟嘅。 系，我估我估 系 享受人生、享受生命系咪？ 系 享受终结系啦，即系应该系扭差唔多嘅，即系啲字应该系。 梗系唔系啦，完全第二样嘢嚟。 唔系享受终结啊？ 唔系啊， 你唔好话俾我听享受香蕉咁啊！头先你话斋 唔系啊，系完全个意思含冷都系相。相反是另外一啲嘢嚟嘅，佢会问咗咩咧？变咗本来变咗享受人生啦，但系后来咧就变咗我人生系腐烂啊咁样， 好惨啊！ 好惨啊！真系，但系嗰啲字睇好靓嘅， 系 即系俾你以为觉得哇，即系你知啦，因为纹身咧而家变咗一种艺术嚟嘅嘛，就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啊，觉得哇见到好惊啊龙啊凤啊咁，即系令到你有一种震慑嘅作用。而家你就当系好似一幅画咁去睇字就更加啦，可能你会觉得啊呢、這个字形。好靓咁，我就纹喺身上边，但系原来我意思错咗啦，就变咗咁搞笑。跟住另外一个女士又系啦，好中意喺泰国嗰度咧，就泰国你知啦，行街头都好多人去纹身噶嘛，咁啊走去纹咗泰文，又喺个背脊嗰度，纹咗出嚟咧。 佢原本纹咩啊？ 佢原本谂住纹自己即系我好爱我嘅即系生命嘅，又系咁样啦。点知出到嚟咧，這个泰文字咧系变咗春卷 Spring Roll。 啲人真系以为好中意食， 真系惨啊！真系搞笑啊！咁中文字都有好多啲即系外国人中意问嘅，譬如咧就有啲有一个嘅纹身咧，就发现咧佢纹咗中文字喺度咧，写住咩咧啊？俾人影到就话啊，究竟呢个女士系咪好中意食日本嘢，好中意饮嗰啲面豉汤嘅咧？因为喺只脚眼嗰度纹咗味增呢两个字喺个脚眼嗰度，喂，真系呢啲就真系非常搞笑啦！另外一个咧就话谂住啊，神爱我啊咁样啦，就写咗中文字啦，咁。点知咧写咗落去咧，写咗狂人喺度。咁你识睇啦，你就 神爱同狂人好大分别，好大反差噶。 勇敢同强壮咁啊，谂住啦，即系吓 去 喺个身度边鼓励自己啊，变成一个咁样嘅人。点知纹身嗰个师傅咧，真系唔知佢喺边度揾啲即系翻译啊，写咗个墨西哥人落去。唉，真系晕咗喺度。 所以如果要纹外文嘅话，真系一定要揾一个 friend 系识嘅，你先可以纹。 咁 即系再三 check 清楚先。 咁梗系要 check 清楚。 中招 纹身咧，即系除非有时你睇到一啲嘅即系消息咧，就系话咧，譬如饮醉酒俾个朋友整蛊啊，跟住拎咗去纹身啊，唔知纹咗啲乜嘢啦。但系呢件事咧，系一件需要慎重考虑嘅事嚟噶嘛。你真系有好大、好重大嘅决定，你先走去纹噶嘛。你唔会话无端端啊，食完饭冇嘢做，我就去纹身啊。好少人有一个咁样嘅决定噶嘛，系咪啊？ 彭晴，你有冇谂过会纹身呢？ 我细个嘅时候系冇谂过嘅，不过咧，我而家喺度谂下嘅时候咧，我觉得人生里边咧都总有好多嘢真系好值得去回忆啊，或者纪念啊。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去做呢一件事。因为譬如话，我见我身边好多朋友或者我睇到啲报道啦，譬如佢哋会去作出呢个咁重大嘅决定嘅时候咧，譬如佢会问佢自己小朋友出世个日期、出世个名系啦，即系佢个名嗰、个名纹喺个身度系啦，一生一世都即系记住佢啦。咁啊，问自己伴侣嘅名嗰啲有，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都仲有啲风险喺度啦。 我觉得问子女，因为你子女一定跟你一世嘛。 系啊，但系 伴侣好容易就唔系噶嘛。 我哋几冇安全感啊！你话我哋应该相信先有。 呢个算高风险。 系啊，咁我睇嗰个古仔咧，嗰个都感动嘅。嗰个咧就系爸爸过身，咁跟住然之后个女仔咧就将佢爸爸嘅骨灰就混入咗嗰啲。墨嗰度应该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将佢都纹咗喺个身上边咯，咁即系作为一个纪念佢爸爸嘅一个印记咯。 系，但系其实咧，你头先所讲呢样嘢咧，即系纪念啦。咁我哋香港其实都有一个嘅歌手叫余文乐，佢都印咗纹咗一个嘅依依喺佢嘅手臂。咁呢个依依唔系普通一个依依嚟， 系佢阿姨 系佢阿姨嚟嘅。而一个咧，佢真系当佢妈妈嘅一个阿姨。咁而佢就希望永远都记住呢一个嘅依依啦，所以就咁样纹喺度。咁而帮佢纹嗰个人咧，亦都好厉害嘅，系一个台湾好出名嘅纹身师嚟嘅。咁呢一个纹身师亦都好厉害嘅，就系咧佢原本都系台湾嘅艺术大学美术系个毕业啦，之后佢2012年嘅时候喺澳洲啊，都攞咗一个纹身展嘅冠军嘅，咁啊好啦，咁啊佢就应该就系呢个纹身师就其实一直做纹身落去，都应该可以风生水起赚好多钱啦， 应该系啦。 但系佢原来之后咧都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嘢， 几有意义咧？ 话说佢而家咧就会咧即系正职咧就系呢个纹身师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嘅身份嘅，那个身份咧就是客席咧去帮一啲个乳癌嘅康复之后嘅女性去重建咧一个身体，咁重建一啲乜嘢嘅身体咧，就系帮佢重建乳头。 哦，系啦，因为切除咗系咪啊？ 系 做手术之后系咪？因为乳癌，仲有好多女士可能都会面对呢、一个困境啊，所以的而且确。 咁佢都有讲佢话哦，点解我突然间会有咁嘅谂法咧？咁佢就话因为咧有一次佢无意之间就帮一个客人纹身，咁但系原来呢个纹身嘅客人咧，原来之前患咗乳癌，咁佢亦都做咗一次重建嘅呢个预防手术噶啦。咁但系佢见到嗰个嘅重建完之后，嗰、那个嘅重建嘅乳头咧唔靓，咁所以咧佢就突然间嗰下就觉得啊，我如果我做嘅话可能会靓啲，或者可能佢会即系帮到佢。咁好啦，佢就话咁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咧？佢话原来其实咧重建乳头呢一样嘢，通常就系医生落手去帮手做，因为咧你要切除预防手术之后咧，咁医生会帮你喺唔同身体嘅其他部位就抽取一啲脂肪，就将佢填翻落去个乳房嘅位置。咁好啦，你填咗落去就系头先彭晴话斋，佢唔会有乳头噶啦嘛。咁原来咁、那个乳头嗰个位置，咁你又会好似争咁啲嘢。咁好啦，咁啊会点做咧？就医生原来会帮你手，佢会模仿纹身师就画一个乳头嚟，但系佢因为唔系读艺术出身噶嘛，佢专业嘅医学嘅人嚟噶嘛， 佢冇美学噶嘛，或者我哋假设佢冇啦，系 或者冇咁细致啦，咁所以咧画咗出嚟即系硬系都争咁啲嘢，咁佢于是就决定啦，立志我都想帮一帮一班嘅女性。 系啦，都希望佢哋可以重拾自信。佢唔止仲要系就咁用自己本身嘅技术做，佢仲特登飞咗去英国咧，向一个80岁嘅婆婆 学诗啊， 学诗。因为呢个婆婆咧，其实一直咧之前都系呢个彩妆纹绣嘅工作嘅，咁之后咧佢都系帮一啲烧伤咗啊个身体啊，又或者身体有残缺嘅人去重建身体。而之后呢个80岁嘅婆婆亦都攞咗个英国嘅皇室封为爵士添，佢就向佢拜师，拜完师之后翻到去台湾就继续就做呢个使命啦。 哇！即系所以而家多咗一重意义，其实即系好似系啦，即系初初我哋讲啲而家讲下医学美容啊、整容咁啊，即系初初都唔系话变咗医学美容啊，帮人哋即系哇要变靓啊、扮靓，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一啲意外啊、烧伤啊、受伤啊等等咧，即系帮佢身体咧，即系重建翻啊，攞翻嗰个自信心翻嚟。咁后来先至而家发展到即系变成一种即系贪靓啊、扮靓、搵钱嘅一个项目啊。听你头先咁讲嘅话，即系除咗我哋讲话纹身，话要纪念一个人、一件事或者记住一啲痛系啦，所以去做呢一样嘢之外，如果咁样去帮到人去重建自信，攞翻佢嘅信心吓翻嚟嘅话，真系好似带俾佢一种第二生命嘅感觉咁。 系，因为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或者佢哋觉得，喂，女仔都系着衫遮住噶啦，但硬系佢哋 唔系噶， 唔系噶，佢心灵上面已经受到创伤，因为自己有病 啊嘛。系啊，你少咗啲嘢就真系少咗啲嘢噶啦。所以之前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啦，嗰啲美容嘅项目咧，其中咪讲过咧，就话问你，我哋要交俾啲医生去做嘅，系咪？即系你谂下啦，同你头先个事例咪讲多一样嘢，医学可以好高明，但系美学就未必能够做得到咯。 谁却都讲喜爱，喜爱到最尽，无力爱赤道，无退路，无退路，未来怎么演变不知道，至少这刻各位不求预告，其实有后果不是太恐怖， 啱啱听过嘅维斯阿 Jo 嘅歌曲，一首2017年嘅歌嚟噶啦，叫《刺青》。 刺青系啊，刺青同纹身有冇分别噶？ 其实冇嘅，唔同讲法啫。 刺青咧，原来话以前攞啲针咧，即系攞啲针嗰啲墨咧，跟住然之后刺一个身度啦，本来黑色嘅，但系慢慢过咗之后就变咗青色，所以叫刺青。 哦，即系 纹身而家就用啲机咧，就真系有好多唔同颜色，所以其实都有啲分别嘅。 明白咁啊，好啦，讲完刺青之后咧，阵间会有性情中人，而家先听一节10:30嘅新闻，一阵间会。会有姚医生在解答大家问题。 是啊，男性性功能障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大选仍然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选举人票，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拜登只是差6张选举人票就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美联社话，特朗普在两个关键摇摆州份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的得票先后被拜登反超前。而全国广播公司推算，两人在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未分胜负，因此拜登只是有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再次指控选举舞弊，说如果只是计算合法选票可以轻松胜出。竞选阵营入禀部分州的法院要求暂停点票，但是被驳回。拜登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又说不会怀疑自己最终能够胜出。特首林郑月娥在北京总结访京之行，她说中央非常关注防疫抗疫工作，她亦都趁今次访京反映香港各界希望可以早日免除14日防疫强制检疫安排的强烈诉求。但她指出，最终问题在于香港抗疫防疫要做得更严格。林郑月娥回应内地传媒问到内地很多声音反对放宽豁免14日检疫安排，她回应说香港不会因为经济理由随便回应香港居民的诉求，不理会内地人民的健康，希望内地居民放心。港台节目《铿锵集》一名编导日前被捕，警方说他将车牌查册资料用于不符声明所指的用途，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有会计师说事件令业界感到担忧，以网上查车牌为例，查册目的选项不包括审计，可能会令到业内人士要即时停止有关工作，要求政府应该尽快厘清执法准则。亦都有风险管理服务公司关注会不会踩地雷，担心误堕法网。八名民主派人士，包括5名现任立法会议员，被控今年5月在立法会内会会议期间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出年2月11日处理，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八名被告分别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黄碧云、尹兆坚、许志峰，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工党主席郭永健，时任立法会议员人民力量陈志全和议会阵线朱海迪。案件涉及15项控罪，每人各自面对1至3项控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63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45，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6，人民币6.616。 英镑对美元 1.313，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3.25 美元，卖出 1955.2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林耀星分享佢从影以嚟最具挑战性嘅角色， 因为佢成个剧本有90% 都系英文嚟，自己英文程度系比较差嘅。佢嚟开拍只系得2个月时间，咁我嗰2个月时间就自己译晒成个剧本，自己每一日无论食饭啊、去街啊、搭车啊、喺屋企张床度，永远都系顺读个剧本2-3次，先至会瞓得着。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张若琪望住阿一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睇落去被大家有辱，仲要蒙住眼，应该好咸湿。 Hello， 我系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解答有关性的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 魔力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37，呢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呢个环节已经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错，一个礼拜一次啊，吓咁啊，讲唔同嘅性话题啦。之前都预告过啦，吓咁啊，男性性功能障碍，因为我哋之前其实我哋两个礼拜之前啦，都同大家一齐讨论过，就系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啦。我记得吴医生都有讲过，就系话啦，总之喺呢个即系性交嘅过程当中啦，唔同嘅部分出现咗，系啦，即系。進行唔到啊，咁嗰啲就叫做即係障礙啦。咁男性嘅性功能障礙係咪其實都係類似嘅咧？真係啊， 係咁我哋 嘉賓啊，真係 係啊係啊， 問下我哋嘉賓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朋友，就係有阿姚醫生啊 ，Chris 係咪 ？Hello， Hi Chris， 你好 啊，係啊嚇。做人最緊要係抬起頭，咁我哋講呢個男性性功能障礙係咪即係循住呢個方向即係去理解咧？係啊，醫生。 哦，好啊，咁我。或者即係即係可能有啲觀眾，即係啲聽眾會打電話上嚟之前咧，我都講下少少，即係關於男性性功能障礙嘅一啲 基本資料啦。 係 其實咧，我哋講緊即係性功能障礙咧，有四個範疇嘅、 嗯。 第一個咧就喺嗰、那個性慾上面、 嗯 啊、第二個咧就係咧嗰個叫做即係勃起或者咧刺激上面，性刺激上面。第三樣咧就係咧即係高潮嘅障礙、啊嗯、即係。第四樣咧就係痛嘅問題，咁、 嗯、 基本上咧呢四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緊一般啊男女都係噶啦即係性功能障礙咧，我哋都會用呢個咁樣嘅即係區分啦。咁、 嗯、 我諗我哋特別講男士啦、啊、我即係我今日係男士啦，我代啲男士、 嗯、 即係傾下即係講下我哋嘅嚇問題 啦， 講下你哋 手 啦。 係啊， 咁我諗我哋通常遇到啦即係喺我自己無論係即係醫生啦，或者係即係性一個性治療師咁樣嘅嘅、嗯、身份上面咧，咁我諗我哋最主要面對男性性功能障礙有三樣嘢嘅，第一就係勃起功能障礙啦， 嗯、 第二咧就係咧即係早泄啦、 嗯 第三咧調翻轉啊，即係同早泄調翻轉就係、是、咧。反而射唔到，即系佢唔能够咧有一个即系去到一个性嘅高潮，去到一个射精嘅位置。 嗯， 咁咧呢几样嘢咧就系、是、我哋通常会遇到嘅三样嘢咯。 系、 嗯、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都讲嗰几样唔同嘅嘢，即系呢个嘅性功能障碍，男性嗰啲啦， 冇错。 性欲勃唔起，高潮唔到，痛。我想问一下会唔会都系同一样嘢？即系譬如头我记得之前吴医生有讲过话，三高都会影响男性嘅性功能障碍噶嘛？ 系 啦， 冇错。 咁我想问一下，系咪就系会其实任何一种嘅病都会引起呢四种嘅唔同嘅性功能障碍咧？ 系未必嘅，因为咧有阵时咧可以系一个独特嘅情况出现啦。例如佢即系勃起有问题，但系当佢可能用一啲药物帮助，或者佢克服咗某啲嘅心理障碍嘅时候咧，其实佢冇早泄嘅问题，佢都冇即系去唔到即系性高潮，即系射精嗰个问题嘅。咁、嗯嗯、痛嘅又系一样啦，即系痛。就係、是、佢特定嘅一個問題啦。不過咧，有幾樣嘢就係我哋會知道嘅嚇，就係、是、咧，其實呢幾樣嘢，呢四個範疇咧，有機會係我哋叫重複嘅，即係或者係大家互相影響嘅。例如佢痛，咁佢會影響乜嘢咧？咁佢痛嘅時候一定係勃起又即係最緊，因為佢痛啊嘛。因為勃起梗係一個興奮嘅狀態，佢痛點會興奮咧？咁如果興奮唔到嘅時候，亦都係有未必能夠去到個高潮。甚至乎，當你係經常有痛嘅問題嘅時候咧，咁你會點咧？你直頭係唔想做嘅、 嗯， 直頭會影響個性慾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可以牽一發動全身。 嗯、 所以一樣嘢能夠影響四樣嘢嘅。咁、 嗯 啊、但係其實佢亦都可以獨立嘅存在。咁至於你話即係三高有冇影響，或者係其他因素影響，我哋又講一啲原因。阿莫妮，你問緊一個，即或者我哋即係討論緊一個原因嘅問題、 嗯。 心理上面有影響， 嗯、 生理上面有影響、 嗯 啊、特別如果我哋係面對男性嚟講咧，勃起功能障礙、啊、我哋或者要俗稱陽痿咧，其實有大部分即係尤其是係年紀大，即係上咗年紀嘅，好多時都係身體機能嘅問題，三高。缺乏運動嚇，即係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主要嘅因素。 嗯， 咁但係當然啦嚇，排除咗生理嘅因素之後，咁亦都有即係心理個因素，例如可能係即係夫婦嘅關係已經去到即係可能唔係咁好啦。即係或者咧係有自己因為中年啦咁嘅時候咧，有其他嘢嘅煩啦，可能經濟上面啦，自己擔心自己身體上面啦。咁、 嗯、 所以咧呢啲嘅壓力咧，有陣時會壓到自己咧，未必能夠咧。喺即系喺性事上面咧，能够系即系有一个好嘅表现。 嗯， 当你冇一个好嘅表现嘅时候咧，我哋都必须要讲。我谂男性都会知道噶啦。我哋男性咧最主要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即系我哋表现上面嘅一个焦虑嘅。 系， 即系我哋英文就系叫 anxiety， 即系 performance anxiety。 系， 即系咧，其实如果我哋表现得唔好嘅时候咧，尤其是喺性上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直头好似觉得自己整个人咧 失败， 好失败。 系 当自己失败嘅时候会逃避、 嗯、 啊，即系逃避嘅时候咧，甚至乎影响到关系，影响性生活吓。咁、啊、好多时候咧，即系呢啲情况就喺、是、即系特别我哋喺即系夫妇啊吓，即系中年嘅时候咧会出现。 系、 嗯、 啊， 系啊，即系呢啲系我以往见到嘅吓、啊，即系。嘅問題大致上我哋可以歸納到喺呢啲， 即係性除咗係一種即係我諗係天生大家嗰種需要之外，咁男性男女都係啦、嗯，男性嚟講就係一種能力嘅表現嚟嘅嘛，係、 嗯、 咪？就證明自己係咪啊？ 好犀利嘅， 紅峰啊嘛，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當然好重要咧，總之係自信心嚟。但係頭先都講咗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包圍住呢一個即係男性嘅性功能障礙。咁呢啲原因係一個部分啦，另一部分其實年紀，頭先我聽你講少少，中年都。是不是中年就一定有的呢？后生仔就啊砰砰声应该冇呢个问题嘅，是不是 咁？我哋必须要承认啊，即係后生仔呢其实佢一定係即係喺个身体机能上面啊，即係血管啊嘅质素啊，係咪即係心肺功能等等上面呢，咁其实係一定係好过即係中年啦。咁所以呢其实好多时候性嘅能力呢都是咁样表现到出嚟嘅，亦都系即系成正比嘅。因为你要知道，性都系实一种，即系性嘅活动都系一种运动嚟嘅，系嘛？即系你一定会有心跳加速啊，一定会有一啲啊，即系皮质醇上升啊，等等呢啲嘅即系身体正常，好似运动嘅时候一啲嘅反应。而实际上真系运动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一種嘅運動嚇，即係當你身體嘅機能係好啲嘅時候，一定係好啲嘅。 我想問個問題，姚醫生，會唔會有男性就係頭先聽你話齋，佢真係勃唔起，或者可能真係高潮唔到，即係如果佢進行性行為嘅時候，但係如果佢自己可能睇住 AV 或者自己幫自己嘅時候又得，咁佢係咪即係都係有男性嘅 性功能障礙 咧？點解會咁咧？ 嗱，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咧講性功能障礙咧。我哋都系比較講係一個即係有伴侶嘅性嘅。當然啦，其實如果你即係頭先你講阿敏妮你講啊，我同個伴侶係有問題嘅。但係咧都係自慰，甚至乎其他嘅即係對象嘅時候咧係冇問題嘅話咧，呢、這個就代表其實一個即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已經係代表一個心理嘅因素嘅啦。 代表你要滾或者 當然可能係呢樣嘢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好多嘅男性，我哋就係被標籤啊，話去滾啊，或者鹹濕啊，或者咧我哋性欲好強啊嗰啲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候我哋當留心去聽一下一啲即係嚟即係求助嘅即係男仔嚇個案嚟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覺佢哋其實有啲無奈嘅嚇，即係其實佢哋有一啲嘢其實係想講，但係講唔到。當未即係聆聽，即係呢一個咁嘅需要，自己唔被聆聽嘅話咧，或者聆聽唔到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喺行為上面可能係反轉，可能咧可會好唔合作啦，係好即係好即係我甚至乎揾到第二個啦，或者係點樣？咁但係其實喺一個問題好開始嘅時候，如果呢啲嘅即係需要心理上面嘅需要能夠得到聆聽嘅話咧。其实有机会是不需要去到那个范围 的。是都很明白的，就是这个男女分别，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很喜欢分享的嘛，是不是都讲一下。男性。 这方面当然不敢讲。 男性平时有东西都很少讲。 他们只会讲自己有几劲的。 是啦，何况在是不是性功能障碍这方面的问题。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都特登开放这个平台，是希望可以大家有这一方面的疑难，那都可以打电话来跟 Dr. Yu 一起倾一下。 是1872388，现在都接听大家电话的了。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啦。 情分，偏偏不小心恋上我，性格前缘你看吗？ 其实唔知女性系想好多人围住自己嘅，男性都好想所有女仔围住自己转。啱啱听过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me》。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阿姚医生有嘢想问你啊， 系 我咧上讨论区睇过咧、之前有一个嘅网上有人讲啊， 系点啊？ 系有个 case 啊， 系 当然佢已经几年前摆上嚟噶啦，但系我唔知佢已经寻求咗协助未啦。如果未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系1-8-7-2-3-8-8啦， 打电话上嚟揾姚医生倾下。佢话佢自己咧，就23岁啦，当年。咁跟住佢就话佢一齐咧同个女朋友已经5个月噶啦，咁好啦，佢话佢平均1个礼拜都会上去个女朋友嗰度啦，一两次 屋企系嘛，嗰度 OK 系啦，咁佢就话咧唔知点解一直咧佢哋发生性行为都唔顺利，咁佢话佢每次咧佢都去到5至10分钟到就会完啦。完咗，咁跟住唔系脚软， 系 系啦，咁跟住佢哋话之后等一阵间其实会硬翻嘅，但系隔多阵又软翻，咁好啦，咁佢就话啦，会唔会系因为佢即系自己啊用手啊太习惯啦， 自慰太多， 系啦，因为佢话佢原来中意嘅时候就开始就有呢一个嘅自己帮自己嘅行为、哦，而且几乎咧去到高峰嘅时候，日日都一日一次，到而家20几岁仔嘅时候啦，佢硬系觉得好似咧。真系同其他伴侣做嘅时候，就冇自己用手咁舒服啊，冇自己用手咁紧啊，可能手可以自己控制个力度啦。咁、佢就话啦，佢亦都尝试过自己去戒咗呢一个行为，睇下同女朋友会唔会好啲咁样嘅。咁、跟住之后佢话，直至到而家佢觉得越嚟越咧，好似系心理嘅因素压力令到佢咁样做。咁有啲人咧就话，喂，会唔会系健康嘅问题啊？咁佢就话离身。佢都幾鍾意健身嘅，咁所以佢都 keep 住1个礼拜都去3-4日健身房，咁所以應該唔係健身嘅問題，即係話原來20几岁仔、精力旺盛嘅一個男性都有機會咁樣㗎喎、 係 點解呢？ 係啦，你就咁聽，你覺得大概因為咩事呢？ 係啦，即係其實我諗當然即係詳細嘅資料應該理解啦，不過就咁去睇、一個23岁當年23岁嘅男仔、其實佢嘅身體機能理論上應該係好嘅，咁、所以呢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心理嘅因素呢係往往一定係大過佢生理嘅因素嘅，咁、所以呢其實我特別即係會留意咧即係佢由中二開始就有一個自慰嘅習慣啦。咁、其實自慰咧就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性嘅高潮啊同埋興奮咧，其實往往都係喺自己嘅想像裏面嘅、即係性嘅幻想裏面、你可以睇一啲你自己中意睇嘅嘢，然後將自己投入喺唔同嘅角色、唔同嘅即係嗰個嘅角度裏面嘅。咁、其實你係好舒服嘅、再加埋咧即係手嘅即係刺激。即係刺激嘅性器官而達到一個性即係興奮同埋高潮，你就將個性興奮同埋高潮咧差唔多等同咗，或者其實你係好需要呢一種嘅性嘅即係性愛嘅模式嘅。咁、當對即係去翻一個有即係往往即係通常去翻一個有即係有伴侶嘅一個性嘅即係嘅活動裏邊嘅時候咧，如果佢唔能夠係即係提供翻嗰、那個即係性活動嗰、那個嗰、那個嘅幻想啊，嗰、那個嘅興奮嘅話咧，咁、其實往往佢就唔能夠勃起。佢、呢個唔能夠勃起，往往就係佢嗰個嘅即係性興奮嘅刺激度唔夠咁、所以咧其實佢硬下咯，跟住但係又軟翻落嚟咯咁好多時候，如果真係要去處理嘅時候，佢係咪要戒咧？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可以嘅方法，但係戒得嚟咧，唔可以咧太過係即係我哋叫做係忍得好緊要啊，係嗰種， 即係可以戒到好清，唔係減肥咁嘅。 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應該係要正面啲，係解釋到俾佢聽。如果佢冇一個好嘅，即係一個正確啲嚇，即係一個即係實際啲嚇，即係實質啲嘅，即係生即係嘅性生活嘅一個模式嘅話咧，佢、活喺太大嘅幻想裏邊嘅時候咧，往往都唔能夠係得到嘅。 但係其實都成日有個討論或者有個講法啊，係咪因為智慧得多，所以就係啦喺性交嘅過程当中咧，同伴侣嘅性交过程当中咧，又出现咗呢啲障碍，就系头先我惯咗嗰种嗰种刺激，但系我可能同伴侣性交嘅时候，我未必有。 是不是这样，是真的会有影响？ 其实真的的。无论是这个是23岁的，即是刚刚拍拖的五个月的一个男仔、甚至乎我们遇到很多即是婚后即是来求助的夫妇都是。 哎、 其实呢他们是之前呢 有一个的即是性幻想的一些特定的、即是模式的、他们会乐于即是那种的性的即是幻想里面或者性的模式里面、他将自己投射在某一个角度里面。咁当自己去到自己嘅即系伴侣里边，咁佢都系另一个个体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佢都有一个佢性嘅自己嘅 sexual self 嘅，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嗰个嘅性嘅即系嘅即系喜欢嘅位置、或者唔喜欢嘅位置。我哋遇到好多吓、即系夫妇吓、即系其实喺度拗紧吓，即系我应唔应该帮你口交啊？呢、这个都系一个、即系都。点解你唔帮我呢？咁啊，啲片个个都系咁噶啦，系咪、但点解我咁咧？我接受唔到、即系太太可能会咁样觉得。咁喺呢一个方面上面咧，已经系你谂下都会带嚟一个即系即系性上面一个好大嘅功能障碍。 系、姚医生，我想问一下，作为女性啦，即系伴侣啦，我又可以做啲乜嘢去帮助呢一个嘅男性？即系我系咪应该着得性感啲啊？去 跳鼓励 佢啊？ 慢慢嚟， 系啦系啦， 唔好急，唔好去， 你加油 啊！ 系啦，你鼓励佢。喺度隔離，可以做啲乜嘢咧？ 即如果你發覺，即如我諗即對症下藥啦、如果你發覺即對方啊，即男性嗰個嘅即係因為性嘅刺激係唔足夠嘅、可能提高一啲性嘅刺激嘅即嘅程度咧，係需要啦。咁、但係其實是不是一定呢咁样下即是我自己觉得有时真的要看下即是那个 沟通 啦、即是同埋嗰个之间的关系啦。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呢个真的即係 case by case， 係因人而異嘅。唔 係 依家你鼓勵佢嘅時候，以為你做乜笑我咁樣？ 你做咩冇得突然打氣啊？冇曬氣氛啊！ 同埋有時對於太太嚟講都係可能唔尊重嘅，即係所以我哋有時我哋都即係做性治療師，尤其是做一個夫婦嘅性治療師嘅，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平衡呢幾方面嘅。 啱啊，即係撥起係即係撥唔起啦，當然或者係唔夠硬度都係一個問題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有一個情況就係頭先講少少關於早泄。方面嘅情况，点样先至为之早泄咧？有啲讲法就系话，入到去进入女性嘅阴道唔够十分钟嗰啲，叫做早泄。咁呢个算唔算系？ 哇！如果十分钟唔系早泄啦， 好劲噶啦， 十分 钟。我喺网上面见到有啲人系咁问啊嘛，系咪啊？ 系而家咧，我哋有一啲新嘅即系嘅定义啦吓。如果系即系当系即系插入阴道嘅时候咧，一分钟少于一分钟啊，即系嘅抽插就即系射精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觉得系一个比较即明显啲嘅早泄嘅情况啦、但系早泄咧，亦都喺即系一个重要嘅即系界定咧，就系佢唔能够控制到自己吓、即系失去咗一个控制能力。即系如果佢失去咗控制能力，我唔想射嘅时候佢就射咗嘅话咧，呢个都系叫做可以都系咁样叫做早泄嘅。但如果你话硬系要俾一个时间嚟讲咧，一分钟。 一分钟， 分半钟都冇事，一分钟就有事。 分半钟冇事，但系亦都睇下，如果你失分半钟，咁啊，亦都睇下，即系会唔会影响到个伴侣嘅关系咧？ 系 即系伴侣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伴侣之间呢一个分半钟、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咁佢嗰个嘅即系会点样影响佢哋性嘅质素咧？咁呢个系重要咯。 系啊，年轻嘅男士都 有機會會咁做， 有 噶，普遍嘅狀況， 尤其是係一啲可能係我哋都見到係啲比較即係年輕嘅反而容易啲嘅心理因素多啲嘅即係可能佢緊張啲啊，可能佢唔識點樣去，即係個技巧唔好啊，咁佢有陣時就會係咁樣，佢好快就射咗精噶啦。 咁姚醫生，我想問一下，頭先你就話一分鐘內就要留意啦。咁佢維持咗幾多次？即係譬如近呢三個月裡面有十次八次，即係佢幾多次次數為之？我真係要正視呢個問題啦。 其實咧，如果有影響，我哋覺得係即係個時間上面咧，我哋講係幾個月啦，兩至三個月啦。如果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而係持續出現嘅話咧，咁就需要去正視啦。咁、但係你都講得啱嘅，即係我三個月我淨係，如果我哋平時平均一個月淨係做一次，三個月都係得三次，咁點樣嚟做一個即係標準咧？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適當嘅。嘅情況先至能夠去斷定咯嚇，咁、由醫生啦，由性治療師去決定啦。 係啊，咁啊，翻嚟我哋都繼續同大家再傾下嚇，其實個範疇都好

可以勃起，但是咧射唔到精，同埋冇快感。 嗯， 同埋咧自己自慰嗰阵时咧， 嗯， 习惯咗用手啊嗰、那个力啊， 嗯， 咁变咗去抱嗰阵时咧，嗰啲 啲女仔， 女仔，我发觉好阔咯，就搞唔掂， 系，即系其实你 性交嘅时候 系因为用惯手，咁你自己有冇伴侣先？ 冇噶，我都系出去， 去解决性需要， 系， 好，呢个情况持续咗几耐啊？你呢个状况？ 好耐 到是点啊？ 三岁，我四十七，一八二九咁，跟住到而家，又医人又话食玛卡会好啲，我又走去食玛卡， 食有啲食料嚟嘅系玛卡，得唔得？ 但都唔得嘅， 系要请教下姚医生啊。 好。咁即係我聽你阿徐生，我聽你講嗰個情況嚟講呢，咁其實都係我哋即係經常會遇到嘅一個即係一個情況嚟嘅， 撥起射唔到精 係啦。咁其實我哋頭先講咗三個即係情況啦，一個係即係撥起功能障礙啦，一個係早泄啦，一個係即係射唔到精啦，係咪？即係去唔到嗰個嘅即係個性嘅刺激，去到個高潮嗰度去唔到，咁所以你係射唔到精。咁阿徐生你咧就能夠有即係性嘅興奮，去到咧即係嗰個嘅即係勃起嘅情況，但係去到由勃起去到嗰個嘅即係射精嗰、那個嗰條路咧即係嗰、那個嗰段路咧係去唔到，因為咧其實因為咧其實阿徐生你習慣咗即係一啲即係特別係即係智慧嗰度嘅情況。你進入一個即係可能你睇開某啲嘅片啦、即係你有一個特定嘅即係關於即係性嘅幻想啦。咁再加埋咧，係啊，頭先你都講咗即係智慧嘅時候，或者我喺節目之前我都有講咗智慧嗰個嘅即係性嘅嗰個嘅即係質素咧，係自己控制嘅、完全喺自己嗰個嘅即係想像同埋自己快慢角度即係鬆緊啊等等啊。咁、所以咧，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呢啲嘅情況，如果你特定某一個嘅即係智慧嘅模式嘅話咧，嗰啲係如果嗰啲模式係好難喺即係喺有性伴侶嗰啲嘅即係即係嗰個嘅情況裏面去施展出嚟嘅時候咧，你個 partner 唔能夠去即係俾到呢樣嘢咧，咁其實即係你係可以去到即係勃起，但係未必能夠去到即係射精嗰度，係因為個性嗰個質素係唔夠你刺激咯。咁我諗喺呢一方面有幾樣嘢可以處理嘅嚇。咁不過我哋講嘅呢啲嘅即係建議，多數都會係一啲可能特定嘅即係性伴侶嚇，即係一啲特定嘅性伴侶，可能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啊等等咧。咁你比較容易啲去就嚇，即係點樣去同你嘅伴侶？大家一齊傾一條路出嚟、即係我哋有陣時會做性治療師，如果係一啲夫婦啦，或者一啲嘅伴侶嚟講咧，穩定即係比較穩定嘅伴侶嚟講咧，我哋比較容易同佢制定到一個可能係即係佢哋做愛之間，佢哋做愛嘅時候佢哋嘅 即係協調，即係譬如話一啲姿勢啊，或者時間啊，或者前戲啊，或者大家 某啲特定嘅衣着啊，乜嘢嘅性刺激啊咁樣嚇。但係阿徐生，你係如果係即係。唔係一個特定嘅性嘅關係咧，咁其實真係好睇你嗰個嘅即係嗰時嘅對手係點樣即係佢係咪你即係性幻想嗰啲嘅即係對象啦？你係咪好中意啦？係咪好吸引你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有影響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一個我唔知係咪好歐啦，不過我自己覺得有陣時係即係有一個特定嘅性嘅即係對象咧，其實比較容易啲即係揾到一個即係你大家雙方咧能夠協調到嘅即係性生活咁樣 大家了解大家嚇， 係啦，即係亦都有感情嗰個關係。 都成 53 歲， 係 咁如果姚醫生頭先咧，我哋咧喺新聞之前都有提過，就係話喂，如果佢減少自己幫自己嘅行為，咁又幫唔幫到徐生咧？ 咁呢個咧如果特定喺徐生你嗰個情況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見即係譬如我處理咁樣咧，咁我通常會去了解一下，即係即係你喺智慧嘅時候，你嗰個性幻想係點樣嘅，或者你睇開啲乜嘢嘢嘅嚇？咁嗰啲嘅情況，我哋會從中理解，會唔會揾到一個咧，即係特定嘅，即係一個 pattern 啊，一個模式。 因為睇戲同埋現實生活裏邊，即係始終個落差可以好大啊嘛。 因為好多新聞都講話好多 AV 都係假噶嘛。 咁始終係演員嚟嘅，始終演員嚟嘅。例如，即係譬如嗰個徐生，你睇開係好多 P 嘅即係有即係集體嘅性嘅或者咧係即係一啲好群即係例如係呢啲 好刺激啦， 呢啲你好明顯，就算係即係你即係邊個對象都好啦，都係好難做得到嘅。或者你有啲嘅角色扮演嘅或者某一啲可能甚至乎我哋所謂講過去到 SM 嘅、如果你中意睇嗰啲，或者你嘅性幻想係嗰度嘅時候咧。咁你真係要明白，其實喺實際性即係現實生活嘅性裏面呢，其實你比較難啲揾。 不過即係頭先阿徐生你都講啦，53歲啦，你都已經雖然冇特定性伴侶啦，咁但係你都打電話上嚟想尋求協助。佢頭先講嘅一樣嘢，我諗好普遍，大家都會尋求幫助呢，除咗打電話上嚟之外呢，就可能揾啲嘢去即係食療去補一補。有冇一啲嘢即係坊間成日都話咩？係 啊， 又食下 馬卡 食下蠔啊呢啲，有冇 乜乜素啊？即係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成日見到嗰啲咧， 有冇啲咩 前列腺藥啊嗰啲得唔得嘅？ 即係其實有你頭先所講嘅咧即係主人頭先講嗰啲咧，全部都應該係一啲可能中藥啦，未必一定係我哋即係西藥裏邊即係見得到嘅。咁我哋有啲嘢係幫到嘅，即係西藥嘅話即係如果勃起功能障礙嘅即係我哋經常所講嘅好似偉哥啊嗰類嘅藥啊，呢啲都係有嘅咁而家去到早泄咧，都有啲藥可以幫到嘅但係咧，其實如果未去到一個即係性嘅刺激裏面咧。我哋好少咧话去到咧，即系会俾啲即系兴奋剂啊，或者等等呢啲嘅药咧去处理去帮助嘅。其实有阵时候我哋都觉得即系性咧，始终都系需要咧系即系唔系完全用药去达到一个佢个过程。有阵时候我哋可能用药咧去帮忙嘅，特定嘅，即系如果你有生理上面嘅问题。不过我觉得即系徐生，你如果系53岁，而家系头先你讲53岁。其實有陣時候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嘅例如嚇，即係譬如有冇糖尿啦、有三高呢啲嘅情況咧，有陣時候都會，尤其是係糖尿啦，都會影響咧身體嗰個嘅即係神經嗰個嘅係啦，即係神經個敏感度嚇，即係佢傳遞嗰個嘅即係情況，即係信號嘅情況。咁所以你有陣時候都令到你嗰個刺激唔係唔夠咯 咁醫生，我想問一下，如果佢真係三高，即係頭先你話齋因為咁樣而影響到啲神經，刺激自己嘅脑，又有冇得医咧？ 我哋会系从一个三高嘅控制啦，多运动啦。咁有阵时咧，净系做呢一啲嘅话咧，其实嗰个勃起功能障碍啊，同埋其实即系射精呢啲问题咧即系早泄或者系即系唔能够射精啊呢啲咧，其实佢自己如果因为呢啲嘅情况引起咧，其实如果控制咗三高嘅话咧，其实本身已经系好咗噶啦。 咁好啦，今日徐生咁啊解答咗你咯。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康复啦。 系啊， 系点啊？点啊，徐生 系。 咁片面上话马卡可以帮到嘅，系咪有呢回事咧？ 我谂坊间都系有啲咁样嘅说法啫。但系头先即系医生都讲咗，系啊，你个情况就系因为嗰个性刺激嗰个情况啊嘛，系啊，唔系嗰个勃起嗰个嘅情况。不过呢啲嘢就即系当嘢食即系少食，咁我谂都冇坏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话有一啲好特定嘅功能嘅话，我谂真系要睇多啲研究一下先知啊。 好啦，多谢晒徐生你电话啦，拜拜， 多谢你，拜拜。 好啦，我哋接听第二个听众电话。 好啊， 第二个听众嘅电话系李先生 ，Hello。 喂，你好， 系李生， 你好，主持你好， 你好啊，你嘅情 况。我今年61岁，而家食紧嗰啲心脏药嘅， 系， 当时咧，因为睇到嘢咧冇咩反应。 你食紧心脏药， 食咗啲阴心药， 初时就冇乜反应。 系， 你讲你嘅性功能， 你讲勃起功能， 勃起系咪？系咪勃起冇反应？ 系啊， 系。 有时咧睇，有时譬如做啲 按摩系咪啊？ 按摩啊，边嗰啲一边嗰啲位咧都冇咩反应嘅。 系 啦，有时同太太行埋一齐咧， 系得唔得？ 玩咗一阵间又软晒啦。 哦哦， 系 一时睇中医咧，问中医都系问佢话肾虚。 嗯，哦， 中医话你肾虚， 系啦， 嗯， 有很多。 是心脏病， 心脏病是不是也是很影响到男士的性功能的呢？ 是是，其实一定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即知道呢，男性的勃起呢其实是靠充血的嘛，即是说呢，其实呢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血、即是经过血管，即是正常、即是通的血管呢去到即是阴茎那里达到一个即是勃起的功能的嘛。那、如果你的血管是有塞的，有心血管疾病的、其实它就会是、即是有机会会即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其实我哋亦都知道咧，睇翻啲研究咧，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咧，可能吓亦都系即系心脏嘅问题啊，吓、即系心血管疾病嘅即系嘅前哨嚟嘅，吓、即系一个前哨嘅病症嚟嘅、一个病嚟嘅。所以咧，其实应该要即系阿李生你要留意啦，吓、即系如果你心脏有问题嘅话，系需要留意啦，吓、咁即系特定系需要系控制嗰个嘅，即系可能三高啊呢啲咁嘅情况，呢啲好需要去留意嘅。如果唔系咧，其实唔系净系勃起功能障碍啊，有时有啲机会系即系心脏嘅问题、中风啊等等呢啲嘅情况都会出现嘅。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啊，咁究竟心脏嘅病人可唔可以系即系服用嗰啲即系性行即系药啊，即系帮助性行为啊咁样。咁譬如我哋讲过一啲即係帮助即係勃起嘅，好似伟哥啊、即係或者市面上有其他嘅牌子嘅药啦，相关嘅药啦，咁可唔可以用呢？咁其实係可以嘅，按照医生嘅处方。但医生会有啲乜嘢嘅情况一定唔可以用呢？就係、当你去含脷底丸，即係如果你有心绞痛、有时你咪听到有啲人讲会即係含脷底丸嘅、如果有呢一种嘅，或者我哋有硝酸类嘅嗰种嘅药係即係喺口服嘅里面嘅话呢，咁就唔可以食嘅。係啦，呢个係一定唔可以嘅、因为呢会有头晕或者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副作用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话呢，可以按医生嘅处方而去处而去用嘅、如果用得合適的話咧，能夠有幫助嘅。 嗯，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即係李生，我聽你個情況咧，比較係都係即係生理上面嘅影響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應該聽醫生講啦。應該即係如果你要即係喺勃起嗰度要有一啲嘅即係幫助嘅話咧，藥物係可以幫助嘅。不過一定要根據醫生嘅處方，係、按住你特定嘅情況咧，然後先可以處方俾你去使用咯。 可以啊， 好啦，多谢晒李生嘅电话啦，拜拜， 多谢你， 系啊，冇错。咁头先你又讲到咧，即系食呢啲药嘅问题啦，啊，真系想请教医生，即系系咪真系一食咗就哇掂啊，就已经能够有一个即系解除咗呢个勃起嘅功能障碍嘅咧？唔系噶，系咪啊？ 其实咧，如果系即系纯粹系即系生理嘅问题咧。咁如果你係食得合適嘅份量啊等等嘅話咧、其實係有用嘅。通常我哋食咗，即係啲病人食咗之後咧，其實如果係合適嘅份量，但係食咗半個鐘、一個鐘度咧，咁其實已經有作用噶啦、已經會覺得咧，就算佢冇一個性嘅刺激嘅話咧，佢都會覺得咧，即係啲血咧係多咗、即係好似咧係會漲漲地、硬硬地。咁但係當然咧，呢、這個即係係好重要要知道嘅咧、就係、是。其實係有一定係有一個即係伴隨嘅性刺激嘅，因為佢唔能夠咧硬到咧，好似你完全冇性刺激，一打好似一打針一食藥啊，咁就即刻硬曬一支 棍咁樣，係 啦，一支青瓜咁樣嘅，唔會嘅，咁佢都需要有性嘅即係嘅 刺激 嘅， 明白都解答咗我疑團， 解答到你啦， 係 好咁啊，繼續解答聽眾電話18723888啊，今日講嘅男性性功能障礙電話入面有你啊。叫阿文 ，Hello，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阿文你好， 我就有个问题想问下咧， 系 如果系睇监急片嚟，你自己真系做爱系兴奋嘅话咧，系咪已经有好多心理上嘅问题咧？ 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 我 哋删咗收音机先， 系删咗收音机先， 系因为 其实系咪已经系一个习惯性？ 你可唔可以重复多次你嘅问题？唔好意思啊，问头先，但系唔系太清楚，唔好意思啊。 如果我系睇三级片而个兴奋程度比真系做爱系兴奋嘅话咧，系咪已经系一个心理障碍啦？ 即系你意思话你用手兴奋过真系去发生性行为，系咪一个问题啦？ 係啊，即係睇翻嗰邊智慧咯。 系， 你自己真系做爱会更兴奋咯。 嗱， 我已经系一个障碍咧。 系咪医生？ 其实我自己觉得睇下你做唔做到啦，吓，即系俾。即係同即係太太或者你嘅伴侶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啦？如果能夠完成得到，或者你喺個過程裏面，你嘅太太或者你嘅伴侶喺個過程裏面都能夠得到一啲嘅即係滿足同埋興奮咧，呢個就唔算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因為我想話俾大家聽，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或者同大家聽咧，就係其實咧性嘅興奮喺智慧裏面咧，即係遠比通常啊，即係呢個都好正常嘅，遠比你嗰個嘅即係伴侶嗰個嘅即係嘅性咧係興奮，因為你係活喺你自己個想像裏面嘅，或者咧其實你揀咗呢啲你自己中意睇嘅嘅三級片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性愛嘅場面，你係揀咗嘅，咁所以咧其實你係你揀嗰啲嘢未必一定係你實質生活裏面能夠得到嘅嘢，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通常出現呢個咁樣嘅現象係會咁嘅，但係呢個現象係咪一定會影響你哋即係性生活咧？如果某個程度都能夠係你可以做得到，係可以係即係大家都滿足得到，你都譬如可能勃起射精冇問題，可能太太都能夠得到一啲興奮，咁就冇問題㗎。 因為我本身勃起咗插入咗之後咧，是很快就软化的。 是。 是很快就软化。 是。 即是不够持久。 是不够持久的。 是。 那是因为我的朋友说因为以前我已经以为惯了，所以到做爱就即是到去性交那阵就没了那种兴奋。 是。 因为是。 我想即阿文你的情况同第一位即听众哥亦都有一个咁嘅情况。如果你系唔能够硬嘅话，呢、這个真系一个性功能嘅障碍嚟嘅。但系其实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就系、是即如果过多或者唔真实嘅性幻想呢、其实呢真系影响咗即好多人嘅、即喺个即实质即系同伴侶的性關係裏面、因為剛才基本上的原則是一樣的，即好像剛才我們這樣 說，莫莉剛才也問過這個問題、看少一點或者自己智慧少一點或者慢慢減少，跟住跟伴侶可能溝通多一點，咁其實都可以改善到呢個狀況， 係 咪啊？ 係啊，咁即係冇你頭先講嘅嘢，就係基本上我哋性治療師即係做嘅嘢啦。咁、所以應該都努力啲訓練下，即係冇你哋都可以做，即、就、係、是、我哋一份子。 有天分， 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原則。即係如果正如頭先我哋講，點解第一個 case 第一個徐生嗰個情況，我哋比較難啲去做，因為佢冇一個特定嘅即係 性伴侶。 如果有一個特定嘅性伴侶，我哋比較容易啲去即係去傾去講，點都有一個對象去講啊嘛，去協調啊嘛，冇錯。 係，咁可以試下阿文係咪啊？ 係啊， 其實同伴侶溝通。 喂， 係。 咁其實我本身已經今年52歲啦。咁如果包皮 过 程 其实 需唔需要再割咧？ 你咩话？对唔住， 包 皮， 其实需唔需要再割咧？ 包皮要唔要割咧？就系、是、其实系当然咧，年纪嚟讲，如果割包皮比较系后生啲， 系啊，好细个割 嘅嗰个情况啦。因为一后生嘅时候已经会知道佢系咪会紧啊，会长啊，特别系紧啦吓，或者咧会唔会有发炎嘅情况啊？如果你而家50多岁嘅时候，包皮如果佢真系紧。咁即係或者以前冇咁緊，而家緊咗，咁係可以嘅。 但會唔會影響㗎？即係再撥起㗎？其實 如果個包皮係另外，如果有發炎，佢撥起嘅時候會有痛，咁你就會有影響啦。 因為我都聽過咧，有人曾經講過，我唔知真定假啦，就話包皮如果係過長嘅話，會亦都減低個敏感度㗎嘛？真定假嘅咧？ 眾說紛紜嚇。咁咧，其實基本上我哋知道男性最敏感的位置就是龟头的位置。龟头在勃起的时候包皮是 向下面即是裂开的，即是它会突出来的，因为它勃起嘛。它在抽插的时候就会能够带来性兴奋的。 哦， 那 如果有包皮是冚住，或者有些男性可能即係都會同我哋講啊，即係我戴咗避孕套係咪即係個感覺會冇咁強咧？ 有啲講法啦，係 類似係咁樣嘅情況咧。咁佢可能就會啊，即係會減低嗰個刺激嘅情況。但係呢個係可以推舟亦都可以翻舟啦嚇。即係其實有啲男性就同我哋講，可能佢有早泄嘅問題，佢就係戴咗套嘅時候咧，佢能夠比較持久一啲，啊，即係冇咁容易射精，佢減低咗個敏感度。咁所以其實包皮長與短，其實。你已經唔應該割啊，咁嗰啲咧嚇，咁睇佢有冇痛啦，有冇發炎啦，係咪真係好緊啦？ 係 咁啊，幾多歲唔係一個最絕對嘅因素考慮。 係咁啊，性器官嘅大細，有啲人就問性器官大細啊、睾丸啊等等呢啲，會唔會都對於呢個性功能障礙勃起啊等等啊早泄啊有冇咩影響？有冇關係啊？ 應該就喺 size 上面咧就冇呢個咁樣嘅關係嘅，係啊冇嘅， 冇嘅， 冇嘅。同埋我哋一般人都好正常嘅 size， 好平均嘅 size 嚟嘅。 高丸大細都冇問題嘅係嘛？ 冇嘅。 咁男性喺香港啦，香港呢個區域入面啦，呢個嘅性功能障礙最多係乜嘢？即係早泄啊？定係佢勃唔起啊？定係佢射唔到？邊一方面係最多嘅咧？暫時。 如果根據我哋嘅會一下，即係喺2000年頭嘅時候咧，做過一個嘅即係調查嚟講咧，反而咧男性佢個性功能障礙最多咧，最 common 咧嚇，即係最普遍係即係性慾不足。 哦，即系冇性欲， 系啊，佢减低个性欲，好多时候可能系因为生即系压力啊，攰啊，啊，即系香港社会都系其实好虚耗嘅吓，即系好多压力嘅，啊，咁如果喺我哋做研究嗰阵时候，特定可能系真系我哋经济啊等等嘅因素都有影响咯， 系， 咁所以就系呢个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即系勃起功能障碍， 系啦，翻嚟我哋可以继续即系请阿余医生攞嚟，仲有个电话要接啊， 先听一节11:30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平升报道新闻。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决定不提正公起诉。陈志全获律政司的信件，批评不提正公起诉是放生郭伟强，会同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但承认有一定难度。郭伟强说要等法庭作最后决定，但认为是迟来的正义，反映律政司经过长时间考虑作出最审慎决定。律政司说由于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不宜评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结束访京行程，转往广州。佢早上获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韩正表示，中央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期望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地和香港融合发展的事情，中央都会全力支持。新华社报道，韩正在会面中提到，希望香港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工作。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说，已经就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和纾解民困三方面向中央提出支持香港的政策，但现时不能够透露具体内容，希望在11月底的施政报告交代。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采访查册日前被捕。蔡玉玲是以服务提供者形式受聘，并非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服务提供者不是政府雇员，公务员事务局无权限批准提供任何给予政府雇员的福利、协助或者支援给他们。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公务员如果因为执行职务而遭受与贪污无关的刑事检控或者牵涉民事诉讼，可以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经部门首长向公务员事务局申请法律援助。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个案的情况、法律意见和相关部门首长的建议审核有关申请。对于政府其他的雇员，作为负责政府人事聘任政策的政策局，公务员事务局亦都会以公务员事务规例的原则和框架作为参考处理同类事件。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08点，跌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2，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5，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56美元，卖出1,944.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es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讲讲下灵异嘢，突然有人鬼拍后尾枕。 如果我真的遇到这些事的话，我想我会是找藉口叫大家落车或者叫大家走先说。 我也是，我绝对不会在一来夜晚，我通常是第二嫁了人。第二嫁了人，然后我再说。 第二嫁了人。 嫁了人。 是啊，我第二嫁了人。嫁了人。 嫁 了 一日。嫁了一日。是啦。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沉上司认真做。 性绝对不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解答有关性的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一个新闻翻嚟，继续姚医生喺度，因为今日电话太多， 系啊，加时啊，多谢姚医生啊， 系 啊，我哋快啲揾呢位听众出嚟啦。 好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阿希系咪？ 阿希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咩想问姚医生啊？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因为平时我自己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戴了安全套呢，就会很容易没了感觉，然后就会软了，但是平时如果不戴安全套就没了这个问题。 嗯， 系， 嗯， 即是平时不戴安全套，那是什么时候啊？其实都是 性交嘅时候，定系自己自慰嘅时候啊？ 即系做爱嘅时候 嘅。嗯，即系如果你做爱嘅时候咧，有戴同埋冇戴咧，其实你会觉得好大分别嘅。 系。 咁嗱，其实呢个都系好多男士即系同我哋医生所讲嘅情况啦。头先我都有讲少少啦。咁咧，因为即系最敏感嘅位置系龟头啦。咁，所以咧，龟头咧就系一个。即係刺激咧，即係喺陰道裏邊，即係抽插嘅時候咧，直接嘅刺激摩擦咧，而帶嚟性興奮嘅，啊，一不斷咁飆壓，不斷咁即係提高增加個性興奮嘅，咁而達到高潮嘅。咁其實喺嗰個嘅即係如果戴咗避孕套，係真係會有時有機會會係咁樣嘅嚇。咁我諗咧有幾樣嘢可以係調教啦。咁如果用避孕套嘅時候啊，即係。坊間都會講可能會用一啲可能係薄少少啊，即係感覺好啲啊嗰啲咁。咁呢個我哋試下睇有冇幫助啦。咁 我有試過， 係有冇幫助？ 好多唔同嘅安全套嘅，但係都係 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OK， 咁如果你要用安全套嘅時候，就其實係嗰、那個嘅目的就係有兩個啦，應該係一個咧就係安全嘅性行為咧，唔好有即係有性病嘅傳播啦。另一個咧就係懷孕，即係一個控制避孕啦嚇。咁你係用避孕，即、就、係、是、用安全套係用係個目的係用嚟避孕。 就是安全性行為， 安全性行為， 性病。O K， 系 啦。咁如果系咁嘅話咧，咁就都一定要戴嘅嚇。即系如果唔，即系如果唔係話攞嚟避孕嗰個嘅主要目的嘅話，咁、 啊、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就誒，即系呢、這個呢、這個一定要用噶啦。如果咁 係咯，係咪心理因素啊？係 冇解決方法嘅。 个解决方法，而家咁样听落去嘅话，会唔会系呢个心理因素？定系嗱，除咗个物料之外，会唔会系个 size 嘅问题？即系我讲系个 condom 嗰个安全套个 size 问题，系咪即系可能唔系好 fit， 所以就令到有啲紧，咁所以就箍住唔舒服咧？会唔会都有呢啲状况咧？余生， 佢可以有咁样嘅情况嘅。不过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即系。即係安全性行為咧、我哋要一個，我哋講緊一個阻隔性嘅，即係嘅一個方法嚟講咧，阻隔性嘅方法大多數都係男性嘅避孕套嘅，係、有女性嘅避孕套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好經常會用得到啦嚇。咁、其實另外有一啲，除咗坊間我哋一般用到、一般買到嘅即係嘅避孕套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情趣啲嘅避孕套嘅，咁、可以咧，即係即係係咪咁可以喺。喺即係一啲即係 商店嗰度揾下啦， 試下啦。咁一定係揾到一個啱嘅位置㗎啦、即係因為其實女性嘅避孕套，而家你要阻隔性病嘅話係女性嘅避孕套，男性嘅避孕套嚇。咁呢個先係最主，即係最重要嘅，即係阻隔。所以你唔可以唔用嘅、你唔可以放棄呢件事嘅、如果你用嚟避孕嘅話咧嚇，咁、都仲可以有其他避孕嘅方式。但係如果係攞嚟即係預防性病啊嘅傳播嘅話咧、安全性行為咧。咁一定要用 嘅。咁我想問姚醫生，我代阿希問嘅，會唔會就係因為成日坊間有好多唔同 size， 即係除咗有厚薄之外有 size， 係佢會唔會因為揾唔啱自己或者揀唔啱自己嘅 size， 所以就令到佢嗰個嘅感覺減低 咧？可以㗎，可以㗎。咁所以其實我就係想俾阿希知道、就係、其實呢、這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即係避孕套嘅即係 size 啊，即係唔同嘅，即係有啲唔同嘅味道啊、坑紋啊等等。咁呢啲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為你即係嘅即係性生活帶嚟一啲嘅即係好處 咯， 舒適啦，咁可以周圍去揾繼續揾。 如果我會唔會話係即係嘗試用壯陽嘅藥物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咧？關咩事？ 你聽落去把聲好後生嘅，係 咯？你有需要壯陽啦？ 唔係，純粹係因為咁，如果你要進行安全性行為，但又要就又要喺即係戴安全套又可以硬得起嘅情況，會唔會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切衷嘅方法啫？ 呢個係可以嘅嚇，不過西藥上面就應該冇啦，因為西藥上面咧即係你都係夠硬噶嘛，只不過唔係能夠去到一個撥，即係一個射精嘅情況啊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某啲嘅可能中醫啊嚇、或者點樣？補啲氣啊，就補啲神嘅氣。 坊間好多呢啲嘢 嘅。係啦，咁可以試一試嘅，即係我覺得目標為本、都係希望能夠幫到你就得噶啦。 明白。 係啊。 好啦，阿希 OK 啦嘛。 好啊！ 好，多謝你， 拜拜。 佢把聲音都好苦惱啊！我懷疑佢可能想姚醫生講話試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無套性行為又安全。我覺得佢可能想問醫生 算唔算 common 呢一個問題都真係啊，對於男性嚟講嚇，係嚇咁可能都即係要關注一下嚇。今日非常非常之多謝姚醫生， 係 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個男性性功能之外，我知道仲有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部分都繼續應該仲可以探討一下。 好啊，有机会啊， 好啊，多谢你， 多谢晒， 好，拜拜。 敏感时刻，夜游，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每个礼拜我都用一种猎奇的心态去一起做这个环节。 你知不知道彭晴 我係每一次都哇，原來可以咁㗎， 大開眼界啊！ 仲要只係兩個禮拜，今日第三個禮拜，我已經好期待啦。 原來咧 ，L A 真係有好多嘢玩嘅嚇，係啊，可以做 L A 旅遊大使，鄭公子係啦，夜遊鄭公子，夜遊咁多嘢玩啊！ 我其實好驚咧 ，L A 係變咗做曾經可以有好多嘢玩啊！ 俾你講完之後， 唔係係因為近期我哋都有同啲兄弟聯絡啊。 點啊？佢哋 嗰邊嘅疫情啊嘛，即係啲我諗真係有一來有好多人真係搬啦、啊，二來我啲兄弟都同我講，真係好多生意都真 係係啊，係啊， 所以我而家都係回顧滾回顧 回味同埋 回味緊當時候嘅一啲情況， 係咁啊。好多嘢都值得回味啦，肯定系咪先？系啦，嗱，之前带我哋去嗰啲即系脱衣舞嘅夜店啦，咁啊，知道你呢、這个即系、就是、去 L A 嘅 trip 咧，其实都几长下噶吓。 系啊，因为去咗成差唔多有三个星期。 嗯， 我同埋同我一齐去嘅有啲其实去咗先， 系， 所以佢哋已经系之前搜罗过一啲事。再我去到嘅時候，先精簡地再帶我。 係啊，嗱，你彼此之間咁好兄弟，佢哋嚟香港，你招呼得佢咁好，咁你去到梗係招呼得你好好啦，係咪？晚晚都有得玩嘅喎，係咪啊？ 係。不過，我哋因為其中有一個 weekend 咧，有一個禮拜六咧，我哋somehow 我其實not sure， 因為一啲咩事咧，ends up 咧係我哋一班香港去嘅。自己一班兄弟咧，我哋嗰當其時係住喺一間 Airbnb 嘅 house 咁、 哦、 樣，咁其中有一晚就係禮拜六晚嚟咧，三巧嗰一晚咧就咁啱係冇安排一啲嘢，咁啊變咗我哋有 自由活動， 最後都係塞啲嘢落去玩。 唔係嗰一晚就變咗咧，我同幾個即係香港一齊過去嘅兄弟咧，就坐住喺間屋度。啊，今晚有啲咩搞咧？有啲咩做好咧？咁當然幾個男人喺度，不如喺呢一度試下啲 apps 啦、嗯，或者試下啲 dating 網係點樣玩法啦、啊。因為我其中有一個兄弟係，即係佢係超中意 experience 唔同地方嘅一啲 戀愛拍拖識女仔經驗嘅， 冇錯， 把妹經驗。 咁所以我哋當其時我話，都好喎、啊，橫掂都冇乜嘢做。咁既然就係咁樣啦，咁我仲記得當其時我哋有四個兄弟住喺同一個 house 入面。咁我哋仲有問其中有一個兄弟就話：喂，其實嗰日。我哋講緊呢件事係晏晝嚟嘅啫，因為已經諗緊今晚有啲咩好做嘛。 要 landing 啦，因為 禮拜六喺 LA 係好多人係唔會出嚟傾生意噶嘛、嗯，所以嗰日都係預咗自己一個weekend 去玩嘅地方。咁所以我都記得我有問其中一個兄弟，喂，你我哋今晚想約啲女仔、哦，想 dating 下、哦，睇下呢邊係點樣 dating 喎、哦。咁問佢，使唔使預埋你啊？跟住佢又唔使。 竟然 佢唔使啊！我已經 有啦， 已經揾到啦。 快知得啦，要轉性添。 你咁快揾到，其實我由落機嗰日開始已經喺度。 哇！咁樣都叫兄弟唔遇你哋喎。 咁唔係，佢私人時間，佢晚晚喺度瞓覺之前，佢都喺度自己喺度同人哋 chit chat 啊。 哦，真係要啲時間傾下偈嘅同啲女仔。 咁但係其餘即係剩翻我啦，另外有兩個兄弟啦。咁我哋就我哋就開始 search actually on internet 嗰啲dating 嗰啲 site 先。咁、我都記得我有問過當地嘅我嘅兄弟，邊個 website 嗰啲好啲啊？咁佢指咗其中一個，你試下呢、這、一個，呢個應該安全啲、 嗯。 因為其實佢都有同我，因為佢都 咩意思啊？ 佢因為佢我當地嘅兄弟都同我講嗱。我你玩還玩，但你小心啲，因為即係呢啲始終咧，你唔知係咩人啊嘛。咁、所以你自己都要小心啲。不過我 recommend 呢個 website 就比較好似係評分好啲嘅。咁、好啦，咁自己小心啲啦。咁我記得我嗰陣時，我哋 search 其實就開始有send message， 有 send message 去即係聯絡啊。咁其實佢哋嗰啲咧。有少少似係佢係好行得好 好邊嘅，因為你都知啦，喺美國其實係佢哋唔可以即係以一種職業身份去做呢個產業， 係 咁，所以其實佢係好踩界，好踩界。咁但係佢又佢會講得好曖昧啊，即係佢話佢會即係問你啊，你係咪想見面啊？跟住話係喺邊啊？跟住啊，你過嚟我度，佢話啊過嚟你嗰度啊都得嘅。咦，你你淨係你一個人啊？跟住我唔係啊，我仲有啲兄弟。咁你啲兄弟使唔使啊？咁所以佢 end up 咧係聯絡咗一個，而嗰一個係帶多咗兩個嚟。咁 suppose 佢係要帶 幾多個？ 一拖三個嚟。咁但係佢嚟嘅時候，即係一拖咗兩個嚟。suppose 總之佢到嘅時候，我哋見到哦有三個，咁我哋。梗係請咗人嚟入嚟啊，跟住咁仲有一個咧，嗰個咧仲準備緊啊，未過到嚟啊， 即係叫應召嘅女郎，可唔可以咁講啊？ 佢又 話踩界係咪？ 踩界，因為咧佢冇好 specific 講到佢個 service 係 係。带你玩嘅啫嘛， 佢 suppose 佢只系嚟同你 meet up， 系 跟住系 suppose 大家去 party， 系 咁所以当其时咧，我哋其余嗰两个兄弟咧，你眼望眼都，即系我哋都未试过嘛，究竟呢样嘢 得唔得嘅咧？系啊， 拿捏紧系一啲咩嚟嘅？ 系 咁，我哋终于当然佢三个女仔到咗嘅时候，我哋先话，佢仲有一个，佢就话啊，佢仲准备紧啊，喺另外一边过嚟要多啲时间啦。佢话，所以佢到嘅时候，我哋会去接佢啊。咁咪得。於此同時，佢咪開始同我哋喺度 hea 啦。 系啊，佢同你做咗啲乜嘢喺度？ 系咯，系咪狂倾偈咧？ 系咯。 呢三個咧，佢真係完全係大家喺度打牙膠嘅啫。暫時嚟講係打牙膠。佢連飲酒佢都未肯飲酒。咁我亦都覺得it's okay， 即係我覺得咁嚟到一個唔熟悉嘅人嘅地方，要 ease in， we feel this is like reasonable， 咁 OK no problem。咁一路傾偈，一路傾偈。咁但我亦都想 remind 你。另外我咪話朝頭早同個 約咗㗎喇嗰個 另外一個兄弟佢自己約 有個女仔約到 佢又出咗去㗎嘛，咁咁我哋喺而家呢刻夜晚嘅時候有呢三個女仔到咗，我哋一路傾偈，咁佢就不斷其實佢時不時佢都有喺度 message 下個朋友啦 supposedly， 咁我哋都去到咁上下時間呢，咁我哋就話跟住佢就收到一個電話，佢收咗電話就同我哋講：，喂，我朋友到咗啦，佢唔係好揾到你呢個地方，咁我落去 接佢， 下面接佢。咁但係其實喺佢講呢樣之前咧，其實佢哋咧係收咗我哋啲錢嘅，即係有一個 fee 喺度噶嘛，即係其實佢到咗嘅時候，佢會收咗個錢，係 收咗錢先嘅， 係啦，冇錯。咁佢話：，我要落去接個朋友。咁我哋其實嗰個 house 咧，我哋喺佢哋行上嚟我哋嗰個位咧，有一條長嘅樓梯，係大概要行兩層先上到嚟我哋個 house 度。當佢去接佢個朋友嘅時候咧，其餘兩個女仔咧都同佢一齊行咗落去。 咦？咁咪即係全部插曬？ 我就想講，我哋其實咦，呢好似唔係好對路。 係啊， 跟住咧，我同我個兄弟咧就開始行出去，吊住佢尾，跟住一路咁行樓梯。跟住佢一去到我哋嗰個閘口位咧， 衝 咗出去咧，就上咗車就， 哦，虛如廣闊，收咗你錢之後，然之後就拜拜，即係呃你啦，係咪啊？ 咁就係呢個一個另一個 experience。 但係我想話嚟傾偈嗰班人靚唔靚女先？ 其實一般啦，你話比起我喺一間 高級嘅 script club 嚟講，梗係其實好一般啦，即係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咯， 都係一個經驗嚟嘅， 一個經驗。但係我想話咧，我提咗兩次就我另一個兄弟， 係咯， 自己其實 chit chat 咗幾日，由我哋到嘅開始，去到嗰刻 at least 已經有六日咁 chit chat 咗，咁我哋。自己首先就覺得，唉，俾人呃咗 啦，咁啱係啊。 跟住我你眼望我眼咁樣啦，跟住我哋亦都好掃興地冇特別留意嗰個兄弟啦。咁但係到我哋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咁我哋 佢個樣再頹啲。 我哋 起身嘅时候咧，咁喺度食紧早餐，喂，你有冇见到边个边个？我冇， 冇翻嚟， 冇翻嚟，唔会系嘛？咁跟住其中喺度，哎，唔系，等我上去，睇下佢间房，睇下佢点样先，睇下佢喺唔喺度咁样。跟住去敲门，冇人应。跟住我哋打电话又冇人应，咁开始我哋有少少，有少少唔系安心啦，因为我哋 寻晚 又冇见到佢翻嚟啦。跟住我哋就再个兄弟就再上去敲多一次门，今次原来佢喺度啊！咁我就其实我冇上去嘅，我同我另一个兄弟坐咗喺楼下个 kitchen 嗰度食紧早餐。咁但系知道，咦，入咗去咯，咁样入咗去，跟住过咗大概十零分钟度啦，上咗去揾佢嗰个兄弟又落翻嚟，跟住好彷徨咁望住我哋。喂，发生事啊！我发生咩事啊？ 带咗个女仔翻嚟啊！ 佢俾人呃得仲大镬。 佢俾人呃埋个身体啊！ 骗财骗色啊，系嘛？ 调翻转 俾人影，俾人影咗啊！ 佢俾人呃得仲大镬系咩咧？ 咩事啊？ 佢 suppose 就系约咗同佢 chat chat 咗几日嘅一个女仔啊嘛。咁、那个女仔系约咗佢去出面一个地方 见面咯， 见面食饭啦。咁、 啊、 原来点知咧，佢系约咗去一个地方。见咗面之后咧，冇几耐咧，佢就俾人劫咗上车。 哎呀！ 劫咗佢上车，跟住就当然要佢去， 系咯， 要佢揿机啦，揿到佢爆咗卡。 爆卡嘅意思系咪好多钱啊？ 一定系啦，个 limit 有咁多，揿咁多啦，系咪啊？你张 credit card 咁，你个 limit 你 set 咗嘅。我唔actually 我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记得应该唔会超过几万蚊嘅港纸啦。即 哦，咁都好啲，不过都系啊， 系啊， 唔系几即系几万蚊嘅港纸，但系最紧要系咧，我哋 end up 咧系同一日，即系我哋朝头早发知道咗发生咩事，我哋同一日晏昼已经搬走咗啦，搬去咗第二度啦。点解咧？因为佢俾人影咗佢 passport 啦，跟住咧就當然知道你喺邊啦，因為送翻佢翻嚟噶嘛。佢俾、人打完一輪，送咗佢翻嚟， 陰公 要 俾人打。 Suppose 佢哋會再翻嚟，要去再攞錢啊。所以我哋同一日嘅晏晝已經搬咗另一個地方。 哇，梗係啦，入到去咁多隻可以劏喎。 但係你影曬 passport 嗰啲有冇報警嗰啲啊？ 誒，其實我想話咧，呢一個兄弟咧，亦都喺基本上第二日咧，佢都已經飛翻嚟香港了。 嗯， 所以之後我都冇特別 follow 呢件事。應該以我記得係其實佢直頭冇報警。 係，喂，不過如果咁樣都發生喺你啲朋友身上，我相信呢個情況喺 LA 都唔係少見。 啊，當然唔少啦。所以我後屘當地嘅兄弟咪同我，哎，我都話，你哋呢啲真係要小心啲啊。 係， 呢啲就真係。所以點解話嗰邊會有一啲就係 prefer 好 professional？ 嗯， 我俾啲錢出嚟就係玩，係同你玩。我講得好明做啲咩嘢嘅，咁就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地方。 嗯， 咁所以我就冇咗呢啲事。 咁我想問佢會唔會即係今次之後就得到個教訓，之後自此之後唔敢再 LA 或者唔敢再玩咧？ 呢、這個講真，我真係唔知道。因为自从嗰一次之后，这个兄弟已经消失了。 咁严重？ 唉，真系呢啲识字头上一把刀嘅事情吓、啊，原来放眼世界，去到美国一样都会发生嘅。 C'est si bon de se dire des mots doux,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 notre mine radieuse.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us envient. Ah oh, c'est si bon de gaieté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donne le frisson.Cette sensation,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C'est tellement, tellement bon. So I'll say it to you like the French people do, because it's oh so good. Every thought, every sigh, every kiss leads to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Oh, c'est si bon. No one else can replace just your sweetest embrace. C'est tellement, tellement bon. Ouh là là, c'est si bon. Ouh, c'est si bon. Ouh, c'est si bon. 好像讲的英文是叫 sexy 咁啊，但系唔系啊，系 French 嚟嘅。It's so good， 系啊，冇错吓。唱歌朋友 Jolie 冇咩？ 系咁啊，时间嚟到将近十二点钟，要听十二点钟嘅新闻嘅时候，又要送走郑公子，同埋要敏感先生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系，希望大家度过一个 It's so good 嘅星期五嘅吓，我哋下个礼拜见， 拜拜。 Bye bye。